喂，Hello，又嚟列女广场，我系桑尼啊。咁大家咧唔知即系有冇拍拖嘅时候咧，咁总会有啲追求嘅过程啦。咁但系咧，即系好老实一句，如果即系中意你嘅话咧，咁基本上嗰个人做咩你都会觉得好 sweet 嘅。咁但系当你唔嗰个人唔中意你嘅话咧，基本上你做咩都系错。咁今日咧，其实就想讲下咧，会唔会即系可能大家都会有一啲即系俾人追或者追人嘅时候咧，再做过啲嘢咧，会令到对方会觉得好惊恐咁样样啦。咁啊，继续有阿 Jo 啦， Hello，Hello，hello。 系有阿9588纯情哥哥仔。 我冇谂住讲嘢喎，呢个 topic 啊。 因为你冇俾人追过，定系你冇做过变 态 嘢 变 啊？ 态追人啊？ 唔系，我有俾人追过，不过好耐之前嘅事啦。 你俾人追过有啲怀疑啊？你又唔系六月？系啦，咁 死都有妈妈包。可能太耐，可能都系依稀有啲印象。 新朋友介绍下自己先。 我叫 Hetty。 Hey Hetty 你好。咁话说我自己咧都有啲几得人惊嘅经历噶。系啊，咁话说咧，试过有年中午啦，咁嗰年我班长嚟嘅，我个班长好锡我嘅，唔知点解，我明明都已经好曳噶啦。咁跟住咧就有个同学咧，咁就转过嚟，咁佢系我哋上到学期一半咁样，佢先转入嚟，咁就话 repeater 嚟嘅， 插班生噶， 唔系 repeater 嚟 ，repeater 即系重读啦， 系佢一啲都唔流话嘅。咁但系佢就即系佢又冇乜嘢讲啊，好静啊咁样样，即系一个男仔咁样样啦。 林过云卿当年都唔出声嘅， 林过云啊， 过云卿。咁跟住咧。咁跟住其实一路都冇乜点讲嘅，咁但系收功课成啊嗰啲，咁佢即系都有礼貌啊，咁 即 样 班长啦，monitor。 我又唔会话好特登同佢讲嘢或者咩，咁直至到咧，嗰日我哋攞完嗰、那个成绩表咧，即系会考攞削啦，翻去即系走嘅时候咧，咁佢就喺门口等我，咁我就同我个 friend 一齐啦，咁佢就话Sony 啊，其实我好唔开心啊，我成日都想搵人倾偈，但我又唔知搵边个倾。佢话你如果有时间嘅话，你可唔可以同我做朋友啊？如果你有时间嘅话，我可唔可以打电话同你倾下偈啊？咁 交个朋友。 因为其实佢个样望上去好似好病啊嗰啲咁样，即系面青口唇白。咁我话 OK， 我话你有时间你咪打电话咯，咁我得闲咪同你倾两句咯，咁都 OK 嘅。咁跟开始佢就慢慢就会即系 SMS 我啊，或者会即系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啊咁。咁开头咧都冇乜嘢嘅，咁然之后咧佢就话原来佢嗰年已经 repeat 咗第二次啦，即系原来佢转入嚟我哋嗰度嘅时候， 两次 repeat 嘅啦，系啦。咁然之后咧嗰年佢会下咧都系得一分，咁然之后咧， 哇，咁佢真系唔好 repeat 喎，真系浪费时间。 咁然之后咧佢就话佢要继续 repeat 一分，一分再 repeat 嗰个系一分，嗰、那个分系 repeat。 唔系啊，佢系两次 repeat， 但系都系一分。 我唔知佢系咪同一科攞一分啦，定还是系咩啦？咁如果佢唔系同一科攞一分，佢 combine 出有两分嘅。系啦，咁我就话，咁跟住佢就话，决定要再喺嗰度 repeat 啦。咁我原后升中六啦。咁我话系咪？我话哇，算啦。我话其实不如你唔好嘥时间啦。我话你，我话你。你係咪想讀五年 repeat 五次，然之後攞5科合格？combine 書都唔可以 combine 咁多張啦。 啱聽。 咁然之後佢就佢話其實我都唔知啊，屋企人又話佢想佢去唔知韓國定日本留學咁樣樣。 佢一分喎，點留啊？ 咁但係佢又話但係如果留，但係佢話如果留學嘅話，其實又未咁快會去咁樣。咁跟住我話咁，但係其實你咁樣日日翻學都係嘥時間嘅喎，已經可能是開咗學兩三日㗎啦。佢聽佢講完之後，佢第二日真係翻學校。即系办退学手续 哇 哦，咁声听你话， 我好奇怪咯，咁听话 系咯，你有说服力喎，说服咗佢 系啦。咁跟住咧，咁跟住后屘就开始咧，我都已经觉得惊惊地，不过算啦，即系其实对佢嚟讲都未必唔系一件好事啊。系啦，咁我就冇再，即系我都冇 follow up 啦。咁然之后佢间唔中都打嚟同我倾下偈啊，剩啊嗰啲。咁好啦，咁然之后佢就开始不断地即系开始 send 我啲 message 俾我啊，我好唔开心啊，我好剩啊，好剩咁。咁跟住咧，我开头都会有复佢嘅，咁但系去到中六咧有一年咁，我爹哋都话长期病患者啦，咁佢啲情即系啲病情其实都几反复，系啦。咁跟住嗰期咧就我爸就入咗医院嘅，咁然之后我哋就成日即系放学我又要去探佢啦，或者我妈即系又要成日都去探佢，又出去帮我妈睇住档生意啦，系啦。咁变咗其实大家即系我哋成家人精神压力都好大，咁即系去到中六读书啊，剩啊各样。咁同埋嗰阵时我有男朋友，系啦，咁跟住咧 拍紧拖嘅， 都有拍拖嘅，系啊，咁你个男朋友都唔会话即系想你成日同第二个男仔 message 啊嗰啲啦，系嗰阵唔系 WhatsApp SMS 啦，咁跟住我开始就即系少咗复佢 message 啦，咁跟住佢试过有一次咧，我就搭紧小巴去马嚟睇我阿爸嘅时候咧，佢就系咁就 send 嗰啲 SMS 俾我啦，讲埋啲无谓嘢啊咁我就冇理佢，就熄咗电话，咁就去陪我阿爸啦，我谂个零两个钟啦咁样，跟住佢打嚟，我中间摆咗个电话喺个袋度，我又冇开到声。因为啱啱放学，咁跟住咧，我 探完個零鐘之後咧，咁跟住到我走啦，搭翻小巴落去，我一打開個電話，唔知有幾十個未接來電。咁跟住，佢仲我嗰啲 message 啦，佢話：你喺邊啊？你做咩唔復我？你做咩唔理我啊？點解連你都唔理我？點解連你都係咁樣樣嘅？即係開始係講呢啲嘢啦。咁跟住咧，佢就WhatsApp 我留言就話打電話去留言就話連你都唔理我，點解連你都係咁樣樣？點解連你咁樣樣對我？佢話你使唔使我死俾你睇啦？咁样 哇，好严重喎、 啊！系啦，咁跟住我就真系着火，一嚟自己我心情都已经好唔开心啦，爸爸喺医院，系啦，咁跟住我同埋我觉得好猛憎，咁我真系我话哇，好老实一句，我话我冇欠你噶，我话我系你朋友，我系你同学， 出于关心， 系啦，我话关心你，你话你唔开心，我陪你倾下偈冇问题，我话但系我话你我话你如果你。即係覺得你凡事我事必一定要理你。我話我自己有自己生活，我都有嘢煩惱。話如果你即係覺得我唔理你，你就要去死嘅話，其實我真係幫你唔到嘅。 啱啊！ 我話我話我冇必要對你人生負責任嘅喎。我話咁， 起碼冇欠你任何嘢。 我話係啊！我話我唔理你去，你 人係咁嘅。 我話我唔理你，你就去死。咁點啊？咁我點啊？我話我而家我都想死啊！ 咁 樣。 你未識我之前咧， 係啦。 系啊， 你未识我点过 咁、啊、跟住后屘佢就知我嬲啦，咁然之后佢就话哎呀唔好嬲啦，唔好嬲啦，对唔住啊，我一时即系太激动啊，点咁啦，咁然之后开始咧就佢又好似正常翻少少啦，咁然之后奇怪嘅事情就发生，忽然间有一个我从来冇来电嘅电话号码就 SMS 我就话啊我系呢个人个朋友啊，佢好好噶，佢又话佢讲到佢好惨啊，又话佢个心脏有事啊，又会有病啊，要入医院啊，各样，佢话佢好关心你噶，佢真系好中意你噶。 会唔会佢分裂 出？你陪下佢啦，后来发现应该系咯，因为我冇求证过，之后应该系 即系精神分裂嗰啲啦， 系啦系啦。咁跟住我就开始觉得就好奇怪啦。咁跟住我就冇，系啦。咁跟住我就冇理佢。咁我就净系即系佢再 SMS 我嗰啲，我已经冇再复佢啦。佢打电话嚟都已经冇再理佢啦。咁然之后陆陆续续咧就我哋班度咧啲女同学咧就收到人玩电话，就打去屋企啊，打去手提啊，就真系玩你电话。 哦， 系啦，就但系佢又好戆居地，佢系有来电噶、哦。咁大家咪知道佢系边个咯？咁大家就喺个班度咧，即系讨论啊，你有冇俾呢个人玩过电话啊？咁原来系讲紧班度可能十几个女仔，可能有六七个都有俾人玩过电话， 系、 都系嗰个人嚟嘅。 哎呀！ 系啦，咁然之后咧，咁我话咦，咁我又冇、哦，即系佢又冇打嚟玩过我电话。咁呢头讲完冇几耐咧，就有佢就开始有啲人打电话嚟，就唔出声啦，长期打电话嚟唔出声。 即系一位跟住冇反应。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你会听到，即系你，但系你会听到个 background 声，譬如你喺度睇紧电视啊，睇紧剩啊嗰啲。 即系有啲声音嘅吓个背景。 咁跟住我玩咗两次咧，我就真系我就燥底啦，我屌佢老母啦，咁 即系讲粗口啦，闹佢啦， 一定系闹佢噶啦。咁我 正常反应 系啦，咁跟住咧，因为其实嗰阵时咧，佢又冇话上网啊，打嗰电话卡系计分钟噶嘛。 系啊， 咁你知死靓妹，我哋同男朋友又倾电话，同啲 friend 又倾电话，咁 有 quota 留俾啲 friend 啦， 阻 Q 住晒， 系咪先？阻紧住晒，咁跟住我就即系屌柒佢啦，咁跟住咧，佢后来咧就有一排冇打电话嚟啦，隔咗我谂一两个礼拜啦，忽然间系啦，咁跟住后屘我好记得嗰阵我翻紧 part time， 我喺间酒楼度做收银，咁其实都几得闲，冇乜嘢做，咁然之后咧嗰日做咗下。忽然间就有个冇来电嘅电话打电话嚟，咁然之后我就听啦，跟住你知唔知佢就讲咩啊？佢今次又讲嘢喎，佢话我话喂，佢话乜桑尼，即系佢响我全名乜乜乜咁样啦，乜乜乜你估你佢话你以为你自己边个啊？你以为你好捻高贵啊？你咩新鲜萝卜皮啊？我中意你，你执到啦我屌你老母，你信唔信我斩你全家烧你档口打你阿哥啦咁样咯。 哇即係出言恐吓咁话咯。 係啦。咁跟住呢咁跟住呢我听完之后。 我知你有阿哥嘅。 佢知我有阿哥㗎。係呀。咁跟住佢咁我就同佢讲我话烧我档口就唔好啦，我哋打我阿哥OK 啦。 即系你咁样认佢， 我都唔想妥。 系啊，我话我都，因为系啦， 我仲加好话烧鸠我老母咁样， 打阿哥都唔得喎，嗰个系我哥嚟喎，做咩事？ 唔系因为我哥打我啊嘛，点解佢会知我哥？因为之前试过发生过，我哥有一期唔知点解黐咗条筋，系啊打我啊嘛。咁跟住我又离家出走啊嗰啲，所以就后屘我同个 miss 讲，点知个 miss 就点讲咧？出卖我就。 搞到全校都知 啊，好唔蒲啊！ 呢個 miss 唔得嘅喎， 咁你還擊啦！而家佢喺邊間學校教啊？所以我同你教訓下佢啊！ 唔知啊， 影丟咗佢啲嘢，跟住放上網啊！ 我查下先。咁跟住咧，不過過咗去啊，我而家同我哥好 friend 嘅。咁係因為細路仔啫嗰陣， 即係嗰啲誤會啦嚇。 係啦，算係啦。咁跟住嗰陣時， 唔使啦，你哋結婚叫佢打對重啲 龍 鳳 鴨 啦，係 嘛？ 做 乜嘢 啫？ 我話 揞口費啊！揞個龍鳳鴨， 好常。 OK 噶 ，OK 噶，我呢幾年生日佢都送咗好多名 牌。啊，龍鳳鴨啊，你話？ 算啦，咁跟住咧，我就打我哥咯。我話我兩個哥，你想打邊個？使唔使俾埋？我想唔想話埋俾佢聽佢邊度玩啊？咁咁，因為其實佢一定唔夠我哥打我啫。我話跟住我就響佢傳多，我話乜乜乜，我話你估我真係唔知你邊個咩？我話我話你而家恐嚇我啊？我話我錄咗你音噶喎。我話我陣間收工。 其實見到呢盤變態人就唔好退縮。 我就話我陣間收工咧就去報警。我話你等住坐監啦。咁跟住我就收咗佢線啦。咁但係其實我冇錄到佢音嘅，我空佢啫， 空 佢啫啦。咁跟住咧，我咁咁當然啦，我亦都冇去到報警啦。咁我第二日翻學啦，咁我就同我個訓導主任講，我之前可能節目都講過，我喺訓導主任度講。咁跟住咁啊，訓導主任就叫我去揾社工。 揾社工 系啦，咁佢又话叫我陪我去报警，咁点知咧？呢头同训导主任讲完咧，转头社工咧就嚟揾我啦。佢就话咧，我琴日同佢讲完话，我录咗佢音，我会去报警之后咧，嗰个人咧就好惊，就打俾个社工，就同佢讲话，我好惊啊，我好惊啊，送嚟会报警啊，咁乜乜乜乜， 即系琴日讲翻 系啦系啦。咁跟住，但佢又唔讲佢之前点样样骚扰我喎。咁佢个社工咧就问啲唔问啲，就懒系好捻，即系觉得嗰个先系弱者咧。可能我见我硬正咧，就 应该嗰个受害者应该帮嗰个就唔帮你。 系啦， 社工好 跟住佢就跟后屘佢就走嚟同我讲话，丧嚟你当俾面我件事就咁算啦，咁样样咯。 即系唔好去报警。 我话我话就咁算，我觉得佢真系过嚟，佢而家真系过嚟烧，斩我全家，烧我档口，打我哥咁点啊？咁我话你咩孭得起先？我话我一家六口咁多条人命，我话你咩孭得起啊？佢话佢唔会噶，佢唔会噶，你信我啦。咁我话我信你，我凭咩我要信你啊？ 啱啊！ 社工靠得自猪乸会上树。 咁跟住佢就咁，跟住佢话总之一系咁啦。我叫佢嚟同你道歉啦。我话道歉喎，做咩？佢阵间呢头讲完对唔住，嗰头喺个袋度攞把戒刀出嚟片我两下。 系啊，捅你几刀。 我话唔使啊，我唔想见到佢啊。我话咁跟住后屘但系我后来都系算啦，即系。見佢真係好驚啦咁，跟住佢就話佢下個月佢就唔知去邊度讀書噶啦，即係我會離開香港。咁我會 keep 住日日同佢傾電話，佢唔會搞你噶啦。 即係控制佢。 係啦，佢就聲稱係咁樣樣啦。咁之後就件事就不了了之，咁就真係佢之後就真係冇再騷擾過我嘅。係啊，咁但係我都覺得呢件事都幾 大， 係 咯。 啊，講起啲恐怖人咧，我嗱，因為我嗰時我走嗰陣咧，我係同呢個英國政府咧係簽咗呢份 Official Secret Act 嘅。即係英國國籍呢個保密法，但係咧就因為我係同英國政府簽嘅，咁而家轉咗特區政府，咁我可以爆料啦嚇。咁啊好笑嘅， 即 係 改朝換代你就放心。 係啦，嗱，因為有人提醒咗我，佢話：喂，你梗係爆得啦，因為你以前係同英國政府簽嘅啫嘛，嗰啲檔案都唔知去 Q 咗邊啦，咁多年。咁啊，而家你冇同特區政府爆啊嘛，你可以爆啦。即係冇同特區政府簽啊，咁咧就或者咧就以前喺羅省啊，即係我叫羅省就叫即係羅湖啦。咁我去羅湖嗰陣咧，就大概係應該八九年六四之前嘅兩年，即係八七年到。 即 未發生。唔係八七添啊，都係數下先。八六八七年嘅時候啦，咁好耐啊！嗰時啱啱呢個羅湖嘅綜合大樓咧，就啱啱落成，咁啱啱收樓冇耐啦。 新嘅羅湖。 咁咧就發生咩？發生呢、這個嗰時開始有個 term 叫猥瑣色魔嚇，猥瑣色魔事件就點樣咧？就係原來咧嗰單嘢就係咁嘅。夜晚咧收咗工之後咧，就我哋嗰時咧就每一個 staff 都有個 locker 嘅 ，locker 咧就有條坑嘅，就俾啲人咧就換衫房有一個 locker 俾你掛衫，即係長型嗰啲咧，六尺高嗰啲咧，咁啊兩個人 叫貴座， 兩個人咧就 share 一個 locker 嘅， 即係掛制服， 係啦，掛制服換衫嘅 locker， 咁跟住咧就喺呢個大我哋做嘢嗰個 DO 房咧 ，DO 房後除咗個 DO 喺度啊，有曬啲儀器啊嗰啲之後咧，就另外再有埋 CCTV 之後咧，另外仲有一邊有個大房咧，就俾啲人休息，兼隔咧就有一立 locker 櫃 ，locker 就一格一格嘅，好似人哋嗰啲酒樓嗰啲，但係有條坑嘅 ，suppose 有啲咩新嘅面帽啊、信啊或者headquarter 有啲咩掟過嚟羅省啊。有信啊，啲咩假期啊，嗰啲咪全部就入 locker 嘅，就有條坑俾你入嘢。咁啊，發覺咧，每一個女同事咧，個 locker 一打開咧，都有一張生殖器官嘅相。 就係點樣咧？就係、是、嗰個男人咧 ，suppose 個男人咧，就係除咗自己條褲，就坐咗喺部影印機度影嘅。 哦，咁變態。 即 係 公司嗰個 影印機係除咗條褲。哎你明唔明啊？佢、哦、除咗条裤坐上个玻璃度， 即系露鞋喎、啊，叫露鞋咯、啊。 系啦，但系咧系睇，你系睇到系嗰个重要部位，即系譬如望到嗰、那个。 我想问系咪卡拉片啊？ 唔系黑白嘅，政府冇卡拉片噶。 系咪签嘅咧？ 八十年代边有卡拉片塔噶？ 系咪姐姐个尺寸？ 所以知 睇埋个尺寸有大小啊？ 系睇到佢个两粒嘅，同埋有啲毛咁样啦。 哦， 咁咧佢嗰个人系坐咗喺嗰个 影印 机嗰度，跟住就 哎呀变态。 系啦，咁就影到睇到系啰柚嚟，所以我哋都唔知系乜噶。你真系 好有好捻耐啊，咩嚟嘅咧？ 吓，跟住后屘有个女仔睇，喂唔系，跟住个俾个男仔，男仔吓。咁都得噶，要一个个女仔，但好多嘢男仔收唔到喎。 系先，全部女士。 但系嗰人点知嗰个名系女仔咧？ 同事嚟噶啦，应该系 知道噶啦。 因为我哋就唔系讲 number 噶嘛，我哋系讲 initial 噶嘛个名。 哦，明。 譬如咩陈大文就 T M 陈咁噶嘛，咁咧就有个名。咁因为嗰啲里边都有 admin 嘅，我哋里边都有 admin 嘅。咁啊，譬如有啲咩文件啊，俾呢个人嘅，咁就入落去个 locker 度。 locker 度啦，系咯。 咁佢点知呢个名？我哋冇写 Mr 同 Miss 噶嘛？佢点知呢个名系女仔咧？就全部女仔收到啦，男仔收唔到噶。 咁佢梗系观察咗佢先至摆。 系啦，咁咧跟住咧嗰时咧，我哋就有个两粒一降。两粒一降咧就睇晒成个罗湖噶嘛，咁咧嗰个两粒一降咧就系、是、我哋嗰度最大噶啦，咁咧就跟住就有一个三粒就睇呢度嘅，就久唔久会翻嚟，咁咧就好少落嚟嘅，系啦系啦，咁啊再大嘅一拖一就睇晒成个边境区啦，咁啊三粒同一拖一就唔系成日到嘅，就久唔久都即系翻嚟翻九五，跟住转头又收工 嗰啲啦， 咁咧就掉咗落去俾呢个两粒一降调查。两粒一降咧就初啲人就怀疑系两粒一降做嘅，点解咧？ 因为查啦查都未查得出嚟。 佢咧阿两粒一降就姓朱嘅。 哦。 咁咧，我哋就嗰时叫佢做阿朱 Sir 啦，咪可以叫朱 Sir 啦。咁啊，姓朱嘅，好多年前噶啦，你退咗休噶啦。 嗯。 咁咧，佢个人就好斯文，但系有样嘢唔好，其实佢样有少似阿施永青啊。 哦。即系 佢样有少似啊吓。 即系少少奸淫奸淫。 唔系，个望落去，你唔好话奸淫，个样似教书先生。 唔系话施永青佢咸湿。 唔系，佢个样似教书。 哦。即系 教咩科就唔知吓，可能教性教育嗰啲。 系啦系啦。 咁咧佢咧就个样又似教书先生，就戴个眼镜，块面肥肥地，但系好衰唔衰？就好衰啊！佢企咧就有啲寒背，寒背得嚟咧个肚脐咧就向前拱，咁咪个人 有 前面向前夹咯， 即系个形有相似啦。 咁咧人哋觉得佢又衰，佢咧就成日出啲湿疹啊。 哦， 咁咧就成日企喺度喺度拗脚拗大髀，咁啲人就觉得佢猥琐。 系咯， 会唔会系佢咧？即系佢动静系咁，死啦！而家仲系走嚟查添， 即系怀疑个案啦。 即系自己查自己啦。 直头平时咧就一路同人讲一路咁样喺度拗噶。 我知。 咁跟住咁啲女仔已经。见到起第一，同埋佢系单身噶，嗰时你知冇话剩男剩女啊嘛，嗰时咧佢系差唔多四十几噶啦， 即系仲系 未结婚， 仲系 咁人更加怀疑佢啦，即系呼之欲出嚟呢条变态佬啦。咁但系后屘咁咧就嗰、那个阿朱咧，咁咧就点啊？呢单嘢系另外一个先讲啦，就系佢哋点咧就即刻 form 咗个调查小组，因为你已经连续几次收到呢啲嘢啦。 系啦， 调查小组咁啊点咧？咁咧佢咧就系、是、点讲咧？就揾一日，即系佢会闩门。以前唔系廿四小时噶嘛， 系啊系啊。 以前唔系廿四小时，唔知去到八点定几多点咧？ 九点啊！ 啊唔系嗰阵时，讲错咗，嗰度系敏感度，我喺敏感度。咁啊，跟住 敏感度七八点， 八点钟到咧定九点咧就封桥，嗰边闩咧就我哋闩噶。 系系啱。 咁又点咧？咁跟住咧就好笑，咁咧就揾两个师兄同埋阿猪猪咧，即系阿勾勾啦， 勾勾痕 啊，踎低喺度熄晒灯，就搏嗰条友嚟。 睇下有冇再派嗰啲嘢。 但系佢日日都有啊。 唔系，系久唔久咯。即系佢可能连续派两次，但系个 view 唔同啦。一次咧，一时咧就佢自己正面趴落去过，一时咧就坐上去。 跟住就企喺度摆上去啊。 系啦，即系佢唔同 view 俾你睇咯。 即系唔同嘅层面啦。 系啦，跟住好笑喎。咁点咧？咁跟住后屘咧拉到呢个人，当场咧就呢个人入嚟之后咧就即刻几成扎人，即系嗰个猪猪咧就问就系。即系叫做文质彬彬嗰啲咧，即系佢系即系读书，即系好读完书撇低书包又入嚟嗰啲啦。 哦，即系系啦。 咁咧就唔系，我哋有啲同事就好打嘅，有啲咩空手道啊、跆拳道啊，我哋嗰阵 佢呢个乜都冇嘅，净系读完书出嚟。 系啦，即系做指挥，即系文官就本地军人 啊嘛。 跟住咧， 咁啊，几个师兄，我谂好似有三个师兄 服佢， 咁咧就先至制服嗰条变态佬。 系咯， 原来咧嗰条变态佬咧就隔篱海关。 吓、啊，咁变态？ 系啊，就是、海关。点解佢哋怀疑咧？怀疑系即系初初就以为系自己人。 自己同事吓。 但系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嗰时我啱啱去，嗰时我啱啱去，但系咧就全部我第一浸咧，第一浸、第二浸我系收唔到嗰啲嘢。 嗯。 到第三浸咧，到第三浸佢派落嚟咧，我就收到。點解咧？就因為我新去，佢唔知呢個名字男定女。 哦。 直至到咧，因為我初初嚟咧，直至到咧，我初初去咧、 嗯， 我初初去嗰陣咧，我係因為我打字打得快啊。 嗯。 我打字打得好快噶嘛。 打英文噶。 咁佢。我四十几个字噶，44个字噶可以打。咁、跟住咧，佢哋咧就成日咧见我新嚟，咦？你平时打惯嘢噶？佢哋话你好快噶，即系嗰啲消息传到啦。你想刘成帮你打更表啊 ？Brief 嗱，系咁打，打得好快。咁其实嗰阵我好油噶，唔使点样出去。直至有一次咧，就是、我出去出边嗰啲艇咧，嗰啲 kiosk 咧，有啲车喺度过、我出去出边。艇嗰度，我替过佢哋食饭，同埋屙尿。之后咧， 顶更 啊！之后咧，唔系替食饭屙尿啫。咁咧就因为佢啲梗位咧，梗位一定要搵人替先得噶 嘛。系啊，即系唔可以空咗。 系啦，隔位啊，同埋嗰啲 kiosk 咁啊。跟住我就系因为我出个 kiosk 之后咧，即系我哋做嘢咧，我哋都有机会见到嗰啲人噶嘛。 系啦， 就俾嗰条友及到我个名，因为佢有咩噶嘛，佢知道，即系佢知道你系边个。跟住咧。之后我就即系知道我呢个名系女仔，所以佢就入埋落我度、所以就更加觉得，咦，冇理由噶。如果系即系嗰个人后屘忆述翻呢单嘢，就话翻俾我哋听，就话如果呢个人系自己人嘅，根本晨早我调去嗰阵，佢已经入埋落我度 啦。 点解佢要等 后期先入？ 系啊，后期啲先入。跟住呢个人系要从唔同期渠道先知道呢个名系女仔定男仔。 系啦， 所以咧就一定唔系我哋自己人啦。 即系唔系个碟同个 department 嘅同事。 系啦，因为我哋嗰阵有差佬啊，有海关同埋我哋噶嘛。 入境咯，你哋 三个部门啊 ，police 跟住又即刻拉咗佢咯，拉咗之后梗系报警啊，各样啊咁样咯， 隔扯啦、 啊。咁啊，之后点我就唔知啦，但系真系好恐怖啦。 几多岁啊？呢个死变态？ 唔知道，因为拉到呢个人之后都冇出声，即系都揞住咗，唔俾我哋。 但系就知道系海关人员嚟嘅。 唔係即場拉到，因为佢嗰个地方系禁区，你冇禁区自入唔到啊嘛。 系咯系咯。 同埋原来系佢。走咗之后，佢翻转头就走咗入嚟，唔知点样佢入到嚟我哋嗰度喎。 即系入咗你哋 immigration 嗰个 department。 佢唔知点样佢入到嚟我哋嗰度，系仲可以做到呢啲嘢，又锁翻道门走喎。 系咯。 但系中间有啲嘢我先冇讲嘅，同埋拉到佢之后，佢哋亦都冚密冇话俾我哋听话拉到呢个人。 但系已经知道啦，即系捉咗就 跟。因为佢哋 admin 全部做呢啲嘢，我哋系唔知道，我哋收咗工嘛，唔知佢哋都唔睇嘛。 即系以后就唔会再收到呢啲猥琐上面。 系啦，我哋有啲人就收咗掉，只系留翻佢啦。即系唔同 view 喎，一个趴喺度，一个坐喺度。 咁变态嘅。 系啊，佢就专登俾啲女仔睇咯。 死变态。 点解我会无啦想讲呢个话题呢？因为其实最近我同同事食饭咧，就话有个同事即系等车嘅时候咧，忽然间有个女仔同事，咁就话有个男仔咧。斯斯文文，但系唔系话太靓仔，即系总之系人一个啦，咁 普普通通 啦，咁就行埋去就话啊，我觉得你好特别啊，咁话可唔可以同你交换电话？咁个女仔就傻更更，我啱啱 fresh grad 嘅就个同事，咁就俾咗个电话佢啦。咁但系佢就醒目地咧，因为我哋有公司电话、公司手提同埋有personal 噶，佢就俾咗公司个手提佢， 醒都醒。 系啦，咁跟住咧之后咧嗰晚咧，咁个男仔就WhatsApp 嗰个女仔。就話啊，我真係覺得你好特別啊！我覺得你好乜乜乜，我即係想同你即係有進一步發展啊，點點點咁然之後咧就講介紹自己啲嘢，講到自己好勁啊咁。咁跟住我個女仔 friend 就純粹係覺得呢個黐線嘅，唔好理佢啦咁。咁跟住佢之後又係咁就即係 send 啲嘢嚟就話啊，你做緊乜啊？乜乜乜啊？點點點又話約佢啊嗰啲啦，即係開始已經係唔知自來熟 想進一步行動㗎。 但係好似自來熟咁樣，咁個女仔覺得好奇怪，就 block 咗佢啦。咁然之後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就轉個第二或攞揾第二張卡，揾第二個 number 嚟再 WhatsApp 佢喎。 係啊，即係你睇到個來電顯示又 block 唔到佢。係 啊，佢話我明明同你好地地㗎，你做咩無啦啦 block 咗我啊？使唔使咁啊？佢話我都係覺得你好特別。 我都係想同你，我都係想了解一下，即係睇下可唔可以進一步發展啫。我贏，我係想追你。我話咁你都唔使咁嘅，即係佢直情咁講。我因為我睇過啲 message， 咁你都唔使咁嘅，唔使 block 我嘅。我同你傾得好地，你無無啦啦 block 咗我，你咩意思先咁樣樣？咁跟住嗰個女仔都冇理佢， 冇睬佢啦， block 埋佢啦。跟住咧，仲要咧，佢係。跟住第跟住之後咩隔咗幾日啦，咁我女同事咧收工咧就同我老闆個秘書一起收工，咁然之後去到公司樓下咧，跟住見到嗰個友咧坐咗公司樓下嗰間 coffee shop 嗰度咧，喺度望喺度等喎、 哦。哇！ 咁跟住係啊，喺度所有人行過嗰位咧，所有人行過你都會見到嘅。咁跟住佢 當眼處咯。 咁我朋友我同事啱啱望到佢都覺得咁熟口面，但係又唔係好認得佢邊個，因為其實由頭到尾見嗰個人一次 嘅啫，係 啦。係啦，咁跟住嗰個人即刻行埋嚟。即係向住佢行埋嚟啦，咁然之後佢就即刻醒起係呢個人啦，咁唔理佢就掹住我老闆個秘書就走就行去搭車，咁跟住嗰個人咧就喺佢哋個尾度咧一路就跟住佢，咁跟咗幾條街之後咧，咁跟住嗰個男仔就忽然間就走上前就拍佢膊頭。咁而家即系点啊？ 哇！ 你想点啊？你而家话俾我听，咁而家即系点啊？咁样样 哦，即系话哇，系咯系咯，哇！即系强抢咁滞噶啦，啲行 佢就话咁你而家想点啊？咁样 哇吓死！ 咁跟住我个同事就 好 惊 啦，系咯。 咁跟住同埋小妹妹嚟嘅啫嘛， 系咯。 跟住佢就话 第一次啱毕业 照，我但系佢都醒嘅，佢都话。吓、啊、你咪戇鳩㗎，即係佢都因為其實佢平時好斯文，好少講粗口，佢都覺得，佢話你咪戇鳩㗎，佢話 人哋都 話我識你㗎喎，你咪戇鳩㗎，我結咗婚㗎咯喎，咁因為講話我結咗婚㗎啦咁樣，咁跟住個男仔即刻就好似即係好頹咁咧，即係個膊頭即刻就耷曬落，咁跟住 黐線， 佢就嗱嗱聲就搲住我老闆秘書就即刻就走啦， 走啦係啦， 咁跟住咧點知第嗰晚翻到去咧？跟住後屘佢又收到一個 SMS， 佢又用翻佢原本 block 咗 WhatsApp 嘅電話，係啦，就 SMS 再揾佢。 我個同事啲咩講咩？佢話你而家即係點啊？我都係見你我覺得你好特別，我想同你進一步發展，我先咁。點解你要咁對我啊？我做錯咗啲咩啊？你憑乜嘢嘢咁樣玩弄我啊？我問你，你憑乜嘢啊？ 黐線變態！ 你有少少嘅美色，你就可以咁樣用嚟玩弄人哋嘅感情啊？咁樣樣咯。 我黐線嘅白痴啊！我都係真係我都 short 嘅咯，應該睇唔睇咯？人哋都冇同佢做乜嘢，佢就話 係啊，純粹係俾咗個電話佢啦，跟住然之後佢就已經係 癲到咁樣 啦。係啊，失控啊！你憑乜嘢玩弄我嘅感情啊？係咪憑你有少少嘅美色啊？咁樣樣咯。 你知唔知咧？我嗰時舊公司未話有個女仔做過麥記嘅。做經理嘅，你記唔記得好多年前三四年前，咪有個麥記有個女仔俾人哋毀咗容啊，斬咗隻甩咗隻耳仔咧？ 唔記得， 冇乜印象。 你抄翻報紙啊！佢喺荃灣定葵涌嗰邊嗰啲村嗰度受襲嘅，點樣咧？就係、是、個男仔就又喺麥記嗰度做麥送嘅。咁咧就嗰個女仔咧就喺嗰度做做咩嘅？做manager 定唔知乜嘢嗰啲啦。咁咧，跟住就嗰、那個男仔咧就成日話約佢食飯，約咗好多次。咁、那個女仔覺得約多咗次，同佢去食一次飯咧，就係食咗一次飯之後，嗰、那個男仔就係唔放過佢，又係咁搞佢。跟住咧走去佢屋企咧，搏佢。跟住咁佢就敲門，咁佢就話：不如你即係成日煩住咁嘅老豆，不如你出去同佢講清楚。佢就跟住就襲擊佢，即係揾刀啊，斬佢啊，斬到個女仔甩冇咗隻耳仔定唔知點樣，又毀曬容。跟住斬完個女仔之後，跟住自己跳樓喺嗰度跳樓死。 哎呀，黐線！ 同埋佢老豆都傷埋。 哇，好慘、啊！ 所以咧，其實係 好恐怖， 係好得人驚。即係我想講，有時有啲女，即係有大家各位姊妹啊，即係其實有時你哋唔需要做錯啲咩嘅，即係唔係話你做咗啲嘢去 flirt 佢啊，去撩佢啊，或者你玩弄過佢，佢先要咁樣樣對你。其實可能有啲人本身係 有問題的， 係啊，即係好似我個同事咁，咁佢真係乜都冇做過喎。其實我有問過佢，我話其實係咪你俾咗啲咩嘅錯嘅 信息 message 啊，即係令到佢覺得你 有個幻想嚇。 係啦係啦，佢話冇啊，真係冇啊，我都冇覆過佢任何 WhatsApp 啊、剩啊嗰啲。佢次次佢淨係得佢 WhatsApp， 我冇覆過佢啊，我仲即刻 block 埋佢，佢都只不過佢就即刻咁樣樣話喺佢公司樓下等。咁跟住我哋就喺度諗計，幫佢啊，不如我哋揾啲靚仔同事啊，揾阿唐僧啊，即係嗰啲咧， 即係做住可能係 啊，傍住佢，傍住佢同佢。一齐落去就话啊呢个系佢老公啊，男朋友啊嗰啲，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佢死心啊？ 哇，去搵把刀捅埋个男仔点算啊？ 跟住然之后咧就话唔好啊，你阵间 妒忌起上嚟，攞啲腐蚀性 癫起嚟啊，捅埋两个都捅埋一齐。 系啊，阵间话佢哋奸夫淫妇俾六母佢带啊，真系搞死人 命 啊！系啊，好多人惊啊！ 其实即系我觉得好多人咧，都有嗰个占有欲，同埋咧，我嗰时细个咧问过个同学， 即係男仔嚟嘅，都大個嗰時，即係我細個嗰陣，其實十幾十五六歲啦，我就問佢、我話其實咧，即係個男仔都幾，因為我讀男女校嗰陣有啲同學拍拖噶啦，嗰個男仔放唔低，就話你知啦，好即係你 puppy love 嗰頭同人哋。拗兩句，可能個女仔俾第二個溝咗咁樣噶嘛，咁跟住佢就好睇唔開，跟住佢就好嬲，就話要打個男仔。咁、我就我嗰陣時唔知點解忽然間咁遠喎、我話算啦，你可能同佢冇緣分啫。講真，如果女仔真係同你唔夾嘅，你夾硬喺埋一齊都冇用啦。即係我勸佢，跟住我就講咗一句，但係我嗰陣都上咗一課，我就講咗句，我話如果你中意個鉛筆炮。个铅笔炮俾咗人哋用，都算啦。佢唔系噶，个铅笔炮我得唔得？我会整烂佢，我都会俾人噶。好惊啊！啲价值观咁，同埋以前我睇嗰单新闻就有一个女仔， 即得唔到嘢又要破坏， 系啦，一个女仔同一个男仔就系世交嚟嘅，咁由细玩到大，咁顺理成章，父母就觉得佢两个拍拖。咁呢个女仔唔知十八九岁嗰年咧，就即系可能读唔到书，咁就出咗去做嘢。咁啊做嘢嗰阵已经梗系视野又唔同咗啦，就识咗个同事，就同个同事拍 拖啦。 呢个男仔就同呢个男仔讲分手，点解咧？后屘其实分咗手噶啦，分咗手一个月到。咁呢有一次咧，就个男仔已经不停掠佢噶啦，又恐吓又成，咁个女仔已经劝佢，咁佢嗰个家长个阿妈咧都同佢对方个阿妈咧都话你叫你仔收手啦点点，跟住个女仔咧就照翻工，咁个女仔嗰个阿妈就话你翻工啊你怕唔怕啊？个女仔唔怕啦，其实佢都请假避佢嘅，咁因为佢佢翻工地方搞佢，即系门口又截住佢啊嗰啲，跟住佢请咗几日假冇晒假期啦。咁就佢你出门口又使阿妈陪你，佢话唔使啦，应该冇事。就佢一出门口，佢见佢阿妈唔喺度，嗰个 男 人就劏佢，跟住同佢放血咯。 哎呀，即系杀佢咯。 系啊，杀咗佢，即系兜个肚咧，由下面一路。 系几年嘅 新闻。系啦，跟住咧，报纸咧直头系影咗嗰幅相，个女仔已经系俾佢放到咧系冇晒血。 哎呀， 同埋个男仔咧杀完佢之后，仲好镇定咁打电话报警话我杀咗人咯。 哎呀， 仲坐喺度等警察嚟拉。 黐线。 个男仔十九岁，个女仔都唔知十八岁定十九岁。 我哋下次探讨下，如果即系一啲男仔去追女仔，或者我哋去点讲咧？我哋去识呢啲男仔嘅时候，我哋有乜嘢 signal 或者有啲乜嘢嘢 sign， 越早发现越好， 可以发现佢个人真系咁奇奇怪怪，会唔会有啲隐藏嘅问题？我哋下一集再讲。 好，拜 拜。 拜 拜。我想头，如果够时。